对所有进返京旅客实行100%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车。 对于市民关心的在外省市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北京健康宝是否认可的问题，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峰也在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北京健康宝已经实现了和国家核酸检测库的一个对接，那么理论上大家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规定的这个核酸检测机构检测都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健康宝上查到，但实际上呢，由于呢这个外省部分地方包括咱们本市的个别的一些检测机构数据的上报并不是很及时，有时候健康宝在获取数据上会有些慢，那么在此呢我们协调相关部门继续提升上报数据的准时性和实时性。那么在疫苗接种方面，在外地打的疫苗在北京健康宝上目前还不能查到，下一步呢，随着国家平台的建立，我想这个问题很快能解决。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无法购买到京车票或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旅客，可以通过北京市12345铁路部门12306热线反映。经核实，过去14天内确实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时候，可及时解除购票限制，并将北京健康宝恢复绿码。 昨天，江苏省扬州市也召开了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8月7号的上午9点开始，扬州市启动了主城区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止到昨天上午8点，已经采样了158.37万人。待样本全部完成检测后，将及时公布结果。 另据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昨天发布的通报显示，当地有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通报显示，2021年8月1号，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在此前的核酸检测过程中，因王强所在的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现场组织混乱，造成疫情扩散，23人感染的严重后果。昨天晚间，当地通报的病例活动轨迹显示，这一传播链已增至32人。目前，王强已因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职，当地多名领导干部受到问责。 据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在昨天晚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4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7月30号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例，无症状感染者44例。以上病例均按照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此外，截至到昨天下午的6点，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采样628.58万人，检测36.52万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 昨天下午，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8月3号，武汉市统一部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累计检测1128.58万人。除暑期外地离校大学生和6岁以下儿童外，基本实现全覆盖。通过这次全员核酸检测，除在已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的病例外，又从已封闭管控的小区筛查中出现了9例阳性。这些阳性人员都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关联。武汉市将继续安排查漏补检。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最新的防疫措施。北京市体育局日前发布了进一步做好体育健身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正值暑期，北京市的游泳健身场所人员增多，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单位要加强游泳、地下密闭空间健身场所、开展体育培训活动等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北京集体健身和体育培训活动应严格根据场地条件管控参加人员，避免人员聚集。室内体育健身场所人均活动面积不小于每人4平方米，地下室内体育健身场所人均活动面积不小于每人5平方米，游泳项目人均游泳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滑雪、滑板项目人均运动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滑冰、轮滑项目人均运动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 北京市文物局昨天介绍，北京地区博物馆全面提升了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预约、限量等举措，防止人员扎堆聚集。据介绍，故宫博物院每日的接待人数下调到常规接待量的6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每天的参观限流人数从6000人下调为3000人。 香山革命纪念馆将每天的参观人数从3000人调整到1800人，北大红楼每天的参观人数从2000人下调到1200人。 除了限制接待人数，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等博物馆还暂停了团体预约人工讲解。首都博物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文博交流馆等博物馆取消了讲座、夜场、延时开放等聚集性活动服务项目。此外，部分博物馆采取瞬时限流措施或停止开放措施。请需要参观的市民游客提前了解各博物馆的管理措施，配合各项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再来关注天津，目前全国有1/3的进口冷链食品是从天津口岸入境的。据天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室主任冯岩介绍，作为疫情防控外防输入的关键一环，天津在进口冷链食品方面严格落实人物同防，加强对一线作业人员和进口冷链货物的管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入风险。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天津口岸有一级冷库35家，自去年11月天津全力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管理以来，企业就按照最严标准把厂区分为红区和绿区，进口冷链货物的存放、查验、消杀一律在红区完成，其余部分为绿区。按照标准流程，全市一级冷库在进口冷链食品运抵查验后，要对每件货物进行6秒消杀，静置30分钟后再码垛，然后进行缠膜或套袋处理，起到物理隔离作用，随后再由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专业人员开箱对产品外包装检测，根据件数不同进行最多36个点的抽样检测，进一步提高防疫标准。最近针对红区作业人员的核酸检测频次由7天一测加密到2天一测。 这个都是同一批进来的吗？ 对，都是同一批进来的。这批最近的是7月27号的，这是我们的核酸检测证明，这是我们的消毒消杀证明。 利用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跟踪货品运输、人员核酸检测证明等信息，实现从口岸到餐桌的全链条管理。同时，他们还会每周向疾控部门推送一次进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的销售和人员信息，再由疾控部门对人员、货品、环境进行抽查检验。 24小时在线在岗，确保随时有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四项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深化了人和物共同防控，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的护城河。 除了强化对冷链进口食品的检测之外，连日来，天津市各区对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目前已查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此外，天津市虹桥、河西、河北等多个区昨天发布通告指出，今明两天将对区域内7小行业和相关人员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检测。 据了解，这一次的筛查范围呢是小食品经营及加工单位、小餐饮店、小熟食店、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小浴室、小歌舞厅等7小行业的工作人员及家属。筛查期间，7小行业全体工作人员及家属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按照统一的安排到指定采样点采样，24小时内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暂缓采样。 据天津市教育部门介绍，近日，天津多所高校相继发布暑期疫情防控提示，其中天津财经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发布学生暑期疫情防控提示，提醒学生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密切关注疫情变化，减少非必要外出旅行，不跨省跨市出行，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返校途中做好个人防护。 同时，各高校提示学生要及时关注学校防疫要求和相关信息，开学前一律不得擅自返津返校，确需返回的必须要提前向学院申请审批，返回天津前14天报告行程轨迹和健康状况。返校学生在开学前需要连续14天每天监测体温，进行自我健康观察。对于天津市防控指挥部确定的重点地区以及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或者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学生，暂缓返校。 此外，各高校严格大型活动举办审批管理，严格审批学术会议、社会考试等大型聚集性活动，非必须不举办或暂缓举办，对不符合疫情防控和安全要求的活动不予批准。暂停目前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线下各级各类社会实践、研学、调研活动，视具体情况转为线上进行。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 最近，石家庄廊坊发布通知，要求乘坐客运车辆前往北京、秦皇岛市、雄安新区、张家口、崇礼区等地区的旅客，即日起需要携带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阴性检验证明。另外，保定市发布通告提出，市民乘坐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需要扫码进行实名登记，没有携带手机或者使用手机不便的，由驾驶员协助扫描登记或者进行手动登记。 河北衡水、张家口、沧州等地也发布通知，要求市民乘坐公交时，除了需要扫码乘车或人工登记之外，还需要出示河北健康码和行程卡，不能出示双码的，可持身份证进行实名信息登记。此外，邢台、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还对部分城际公交、旅游专线等采取了减少发车班次、增大发车间隔以及停运等措施。 在景区方面，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下发通知，要求暂时关闭石家庄市 A 级旅游景区和剧院。昨天，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再次发出通知，提出从即日起恢复石家庄市 A 级旅游景区对外开放，同时通知要求景区接待游客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并需要强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期间，每个人都应该遵守防控要求，维护防控秩序。而对于那些无视疫情传播严重形势，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破坏的人，将会受到严肃处理。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5起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据了解，这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两个罪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据了解，这5起典型案例包括河北省内邱县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湖北省嘉鱼县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四川省南充市孙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上述案例的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在此期间，对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典型案例进行跟踪回顾，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疫情防控措施有正确的理解，服从国家疫情防控大局，群策群力，严格守法，服从管理，携手战胜疫情，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奥运及体育新闻。 东京奥运即时报， 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的8点，夜幕下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灯若星艳，流光溢彩。可以容纳近7万人的体育场内没有观众，只有奥运会相关人员和记者。但是在轻快的音乐当中，新国立竞技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运动员们戴着口罩，挥舞着小旗，或舞蹈或拍照，金色五环升腾在舞台中央，焰火喷射，全场沸腾。闭幕式过程中，中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激动地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让你们的梦想成真，闪耀世界。同时，东京也应该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特别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的微笑温暖了我们的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中有着这样的一段致辞。与此同时，巴赫还用日语表达了对于志愿者们的感谢，并且带领桥本圣子及运动员的代表现场比心。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会在一个温馨的场面中落下帷幕。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大会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た。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向每位运动员和所有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并且感谢了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和东京政府组织的大力支持。最后，巴赫宣布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同时，他表示，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我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感谢所有的人帮助运动员实现奥运的梦想。 在奥运五环旗交接仪式上，当巴赫把旗交给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时，掌声四起，精彩的巴黎8分钟开始。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下届奥运会举办国的国歌不在现场演奏，而是通过视频展示。法国的音乐家们在巴黎的各个角落共同演奏了马赛曲。 随着法国马克龙总统用法语说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后，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特罗卡德罗公园，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主席埃斯特盖向全世界发出邀请，2024相约巴黎。下一届奥运会将于2024年的7月26号到8月11号在法国巴黎举行。 这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举办，却依旧见证了无数拼搏奇迹的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比赛虽然空场举行，但仍然充满激情。来自全世界的每一位运动员，无论老少，在各个场馆勇于挑战自我，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瞬间。中国军团的健儿们同样在赛场上拼尽全力，为祖国争得荣誉。此次奥运会对他们来说收获满满。据中国代表团消息，奥运期间，中国代表团尽最大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参赛队伍健康。参赛期间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东京的报道。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了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的北京籍运动员马龙表示， 单打其实只是个人的，我跟樊振东首先都完成了这个各自的目标，能够进入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 来自北京的跳水运动员张佳琪在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中和队友陈芋汐搭档收获了一枚金牌。说起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张佳琪表示， 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面跳，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这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跳水男子单人十米台，来自北京的小伙曹源获得金牌。赛后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表现， 比赛的时候更多还是心态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了很多了，奥运会它就是一种心态上了，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就是才能够拿到今天的冠军。 东京奥运会在昨天正式闭幕，也意味着奥运会又要进入新的周期。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东京表示，第14届全运会之后，中国将启动新奥运周期的选拔组队工作。中国第14届全运会将于9月15号在陕西省开幕。据中国代表团介绍，全运会之后，中国体坛将进入巴黎奥运会的新周期。 对于选拔的要求，要在分析东京奥运会反映出的各项目的整体竞争格局的基础之上，以目标为导向，启动新周期的选拔组队工作。而2022年的亚运会将是对选拔组队工作成效的第一次检验考核。中国代表团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国将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奥运备战，让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延续下去。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东京奥运会落下了帷幕，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在历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赛事期间，组织未来奥组委工作人员参加学习观察活动是传递办赛知识、技能与经验的有效途径。本次观察团通过了线上学习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来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内容，为北京冬奥会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从7月18号起，北京冬奥组委分四批派出了34人赴日本学习，防疫成为了观察员们最为关注的方面。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从到达机场、入住酒店，再到考察场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同国总结了可实施的防疫内容，这些内容也适用于北京冬奥会。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及时开展核酸检测，快速引导人员呢离开机场，也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这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啊容易聚集的区域多放置一些一米线的标识。另外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后及时引导人员疏散，防止人员的聚集。 而奥运会主办国如何直观地说出本国的文化，这是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员王鲁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东京奥运会通过对奥运景观的精准的设计，把传统文化、特有文化向外输出，让王鲁娇找到了文化传播的契合点。 像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主色调是蓝色的，个的就跟那个泳池的那个蓝色融为一体，会让人感觉到整个场馆就像一个巨大的泳池。有名竞技场呢，它的主色调是红色的，跟对抗性的项目的特点也非常的符合。那么一进去就感觉是一种很热烈、很激情的这样一种氛围。比如高山滑雪这样是一个很速度型的项目，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红色的呀，或者什么热烈的一种颜色。那我们的冰壶啊这种项目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沉静一点的颜色，比较符合项目特点的。 昨天，承担鸟巢、水立方、冰丝带三大冬奥场馆建设改造任务的北京国资公司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开闭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目前，鸟巢已全面进入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十月完工。 目前，北京冬奥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正在按原计划开展。根据北京市2022年冬奥会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总体建设规划2021年版，由北京市负责组织建设的北京及延庆赛区冬奥会工程，八项竞赛场馆已经在2020年底全面完工。 今年10月到12月将迎来10场国际测试赛、2场国内测试赛和3次国际训练周。鸟巢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工作。届时，鸟巢也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承担过夏奥会和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主场馆。 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编写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众读本·魅力冬奥》昨天正式面向公众见面。据介绍，公众读本采用精量化、快速阅读的设计理念，力求用简短的篇幅、精炼的文字、直观的表达，向公众展示冬奥的魅力，满足公众对冬奥知识的需求，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营造迎冬奥的良好社会氛围。 北京冬奥组委还支持北京体育大学等单位出版了两本书籍，其中《青少年冰雪运动绘本百科》《旅冰踏雪冬奥会》以简洁幽默的语言和海量的酷炫手绘图，将冬奥知识清晰地讲给孩子们。另一本《卓越、尊重、友谊》《顾拜旦说》则通过每日摘取一段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语录进行评析的形式，使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以及奥林匹克的历史知识和美好愿景。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闭幕的日子，也是第13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在昨天正式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在活动现场，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谢军通过线上的方式为青少年带来了科技奥运与体育精神科普讲座，让青少年感受科技奥运的魅力，感悟奥林匹克精神。 位于中国科技馆主展厅三层的科技冬奥即时展览也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包括冬奥会发展历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火炬以及科技冬奥等展品。机器人乐队墨甲使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共赢未来》主题曲。青铜机器人饕餮可以向观众介绍冬奥小知识，为展览增加了趣味性。 昨天，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系列展览通过橱窗、展板等载体及平面展示和多媒体互动为一体，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历程和比赛场馆、赛事项目等知识，以及冬奥常识、冬奥历史、全民助力冬奥等内容，是对冬奥文化一次全面集中的展示。 北京市民通过观看展览，可以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冬奥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成果。本次推出的两场展览是系列展览的首次亮相。此后，系列展览还将在其他市属公园和北京市机关、学校、社区和乡村陆续推出。 昨天，河北省冰雪大篷车百县千乡巡回线上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进行，全面启动了河北省全省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河北省冰雪大篷车活动采取层层推进、层层示范的模式， 在省级层面举办了启动仪式。仪式现场由冰雪知识大讲堂、冰雪项目体验、冰雪器材展示构成。冰雪项目体验区参赛者络绎不绝，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马金亮： 我们本土的制造业给了很大的支持，我们选了陆地冰壶、陆地冰球、桌上冰球、碳雪毯、模拟滑雪器，还有这个 VR 的滑雪器，那么这些呢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些冰雪体验的活动。 此外，省体育局出资为各市含定州、新集及徐闻兴区分别配发一套冰雪大篷车装备。在仪式现场，14辆满载着冰雪装备的大篷车从体育馆驶出，未来将走进社区、农村、学校和商圈。马金亮： 这14辆这个大篷车呢将走进14个社区市，将来呢这个市级在这个通过举办这种示范，县级层层举办，最后呢我们走进167个县区、2000个乡镇和社区，总共呢会超过2000场的这个推广活动。 活动的顺利启动标志着我省2021年社区乡村冰雪运动正式启动，省体育局将以此为起点，掀起全省群众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喜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热潮。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脸。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京津冀区域又迎来了降雨。三地热点，我们就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凌晨1点的降水量统计显示，在此期间呢，北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7.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大兴区西红门，为79.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相继发布了暴雨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不过，随着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的2点35分和40分解除了大风和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根据北京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测显示呢，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冰雹，请注意防雷、防雨、防风。 在气温方面，虽然目前已经正式立秋，但仍然处在三伏的末伏，夏日炎炎的感觉并没有消退。总的来看，本周降雨和暑热还将继续影响北京。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北京的夏天雨水偏多，强对流天气导致状况不断，气温还像往年一样维持高位，所以总体感受异常闷热难熬。不少朋友开始期待立秋后可以迎来天朗气清的舒爽感受。不过常年来看，华北地区要到9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开启入秋进程。经过几天的沉寂后，本周前期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降雨雷电又将频繁来袭。周三之后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整周的气温平稳，波动不大，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提醒您外出带伞防雨防晒。另外，目前仍是汛期，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确保安全。 养生方面，立秋后肺功能开始进入旺盛时期，肺气虚，机体就会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所以要注意内心平和宁静，保持心情舒畅。饮食上以收敛为主，可适当多吃些芝麻、糯米、枇杷等柔润的食物，少吃葱姜辣椒等发散性食物，早晚也可以多多散步，有益于身心健康。 昨晚天津也迎来了雷阵雨天气，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相继发布了雷电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北部及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会较大，部分地区将有8到9级的阵风，外出请注意防护。 此外，据天津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天津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傍晚到后半夜还会有雷阵雨。受降雨影响，本周天津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不超过31摄氏度。 再来关注河北，从昨天午后开始到今天，河北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匀，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其中，昨天午后到夜间，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河北省气象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河北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地多地处在了雷电黄色预警当中。 另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河北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外出请注意防范。 近期受到国内连续降雨天气的影响，蔬菜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数据显示，上周五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52元，周环比上涨了5.88%，年同比上涨4.56%。新发地统计部分析，随着北方地区连续降雨天气逐渐减少，蔬菜生长受影响的程度会逐渐减弱，菜价预计总体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据介绍，从上周后期菜价的变化来看，这种高温高湿天气对菜价影响已经接近尾声。此前价格一度快速上涨的小品种蔬菜，如香菜、韭菜、苦菊、散叶生菜等，价格已经开始有所回落。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上半年进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交通量同比增长了39.65%，工作日高峰时段平均道路运行速度提高到31公里每小时，同比提高5.1%，达到基本畅通水平，路网运行效率显著提升。据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昨天介绍，随着北京市城市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各项任务的落实，主要通行指标持续向好，交通总体运行情况保持基本畅通。 今年三月初，通州区出台了2021年通州区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共开展36项具体工作。截至目前，广渠路东延运通隧道段、五窑桥改建、六环立交和京哈立交等7项重点道路桥梁工程、11条次干路和支路、10条微循环道路、环球主题公园周边33条配套道路全部建成通车。其中，运通隧道有效分流通燕高速和京通快速近25%的交通量。 在公共交通方面，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轨道交通线网密度提升到了0.21公里每平方公里，地铁站周边200米范围内公交接驳率达到了100%。慢行系统方面，今年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建成自行车道约1200公里，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了74.2%。此外，通州区已经完成了105个停车场数据的联网工作，共涉及1.3万余个泊位，实现了全区停车资源一张图、停车诱导一片网和停车监管一条线。 企业群众办事遇到卡壳怎么办？日前，天津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大厅上线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办办不成的事，为企业群众排忧解难。据了解，办不成事问题是指企业群众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申请事项时，没能实现成功受理、成功审批等符合办理条件又不能办成事的情况。 据介绍呢，窗口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对前来办事的企业群众说不。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员在接待群众、企业群众反映诉求后，实行提及响应服务机制。简单的问题窗口即办，复杂的问题转派至责任部门核实处理，限定5个工作日内解决。特殊情况一事一议联动会审，限定10个工作日内解决。 难点问题报送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分析研判，限期内回复事因，直到办结。目前各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内均已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下一步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将延伸到街镇便民服务中心，拓展受理渠道和范围，把办不成事转变为必成之事。 河北碳金融拉开帷幕。昨天，河北省碳金融碳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石家庄举行，河北省第一笔碳排放质押配额贷款也同步落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今年7月16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河北积极参与其中，主动对接银行企业。河北是能源消费大省，也是碳排放大省，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为主。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 25% 以上，碳排放强度大幅降低，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为碳达峰、碳中和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箭头融碳公司也签订了碳质押融资协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对外合作处处长冯军辉介绍，这是河北第一笔落地的碳排放质押配额贷款。 因为处于探索阶段，先期给他首笔先按照碳配额给他了2000万的贷款额度，就是说他因为企业的生产工艺比较好，节能水平比较高，他可能配额会有富裕，这些富裕配额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能够优化企业的配额设置，促进企业的低碳转型。 随着全国碳市场的推进，碳排放量清缴履约压力与日俱增，既有大量的资金技术需求，也有高质量的碳市场服务需求。作为立足河北开展碳排放权服务的专业机构，河北碳排放权服务中心将鼓励和引导河北省内控排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加快节能减排和绿色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河北碳排放权服务中心首席业务官郝杰： 碳交易市场能够促进控排企业注重碳排放权管理，倒逼技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由此进一步产生的碳金融市场在未来也具有非常大的畅想空间。 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引发了网络热议的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在山东济南出差期间被侵害事件，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昨天表示，正在对警情进行积极的调查取证，警方调查侦办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报。在今天的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显示，鉴于曲一承认存在和同事在醉酒状态下有过度亲密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另外，阿里的两名高管引咎辞职。 关于济南华联超市员工涉嫌侵害他人一事，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昨天回应，就该事件，华联超市会全力配合警方工作，涉嫌员工现已停职，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华联超市对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目前已成立专门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也将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和结果。 据报道，8月7号晚间，一名自称是阿里巴巴女员工的网友在阿里内网发帖，自述自己在出差期间被领导要求陪济南华联商家喝酒，被灌醉后遭到了商家的猥亵。此后，其领导呢又偷办了酒店的房卡，多次进入房间对其进行侵犯。此事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历经17个月，从西双版纳走出的象群终于奔往家园。据国家林草局北宜大象工作指导组昨天介绍，昨晚8点多，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只大象已经跨越沅江，平安回归栖息地。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去年3月份，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蒙养片区出发，之后经过北上西迁，途中几经迂回南下，足迹涉及了云南普洱市、玉溪市、昆明市、红河州等多地，终于在昨晚平安地回归栖息地。象群的动向不仅引发了中国人全民观象，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 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9万046例，达到2亿312万9309例。死亡病例增加了9725例，达到了429万9185例。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8号报道，由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德尔塔毒株又在迅速传播，多个亚洲国家疫情反弹，不得不重新实施封锁措施。 据报道，由于当地的新冠死亡率较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疫苗接种落后于其他国家。其疫苗接种率如今在拥有38个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中排在倒数10位。而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第一批控制疫情、逐步过渡到与新冠病毒共存的疫后新常态的东南亚国家。 在疫情严重的印度尼西亚，截至本周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不过该国未落实全面封锁，以免影响人民的生计，以及进一步打击东南亚这个最大经济体的前景。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泰国和越南同样为是否全面封锁争论不休，因为严格的封锁措施会严重打击国家经济高度仰赖的贸易活动。泰国工业联合会最近还警告说，隔离和行动限制等措施已经导致劳动力短缺，迫使企业减产。 东京奥运会8月8号的晚间落下了帷幕，同一天东京都单日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五天超过了4000例。按照日本共同社的说法，东京都的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趋势。首相菅义伟先前重申，疫情快速恶化与举办奥运会无关。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东京都报告4066起新增病例，而在奥运开幕的7月23号，这一数字是1359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6号报告，该国首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拉姆达毒株病例。一名去过秘鲁的女性7月20号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境检测时查出感染拉姆达毒株。这种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毒株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病毒之一。这种毒株可能具有更高传染性、更强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 日本首相菅义伟6号否认了疫情恶化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然而多家媒体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所获支持率跌到了 30% 左右，创下了他上台以来的新低。多数调查对象不满政府在目前疫情形势下举办奥运。鉴于疫情的蔓延，日本政府8号宣布把实施重点防疫举措的地区从5个地区扩大到13个地区，期限与处于防疫紧急状态下的东京都等6地一样，将会持续到8月底。 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韩国民众通过叫外卖解决吃饭问题，一方面极为便利，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餐盒垃圾泛滥成灾的问题。不少环境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始反思如何减少塑料污染，更好地保护环境。韩国先驱报8号援引韩国环境部数据报道，韩国2020年外卖订单量比上一年增加 78%， 塑料垃圾随之增加。 绿色韩国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3/4的受访者表示叫外卖的时候需要扔掉大量的餐盒垃圾，为此感到内疚不安。据了解，一些企业已经研制出了环保型餐盒，可以将塑料使用量减少 50%。一些餐饮商家则开始使用以甘蔗残渣制成的纸餐盒。 京畿道政府正在尝试让餐饮行业用可反复使用的餐盒为用户送餐，由政府帮忙提供回收及清洗餐盒服务。目前大约140个餐馆参与尝试，不过这项尝试面临诸多难题，例如防疫的难度增大，骑手增加往返次数，以导致成本的增加。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最活跃的火山莫拉皮火山8号喷发，火山灰覆盖周边多个城镇和村庄。这座火山位于人口密集的爪哇岛，所幸当天喷发活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印尼火山与地质灾害缓解中心主管官员胡麦达说，莫拉皮火山在8号上午以来至少7次喷发，喷出火山灰与火山碎屑流，数公里之外都能够听到火山喷发时的隆隆巨响。 印尼地质部门在官方网站上说，当天喷出的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大团的岩浆和灼热的气体顺着山坡往下流淌，蔓延3公里。据胡麦达介绍，火山周边多个城镇和村庄受到影响，落下了厚厚的火山灰。印尼地质和火山学研究机构说，当地政府已经提醒附近居民撤至距离火山口5公里以外区域，并警惕岩浆和碎石倾泻而下可能带来的危险。